解乐角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光と闇に駆けられた。 边声讨，就瞬间拥抱，一起努力奔跑，朝时空轨道，看未来多美妙。 我有一种 千年。

一次 心愿意。 Yeah.